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最近有这样一起案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有一位药店老板好心帮助老人做心肺复苏急救，但压坏了老人12根肋骨，因而遭到了老人家属索赔。近日这个案件二审判决出来了，救助人孙向波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很快相关话题也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和为孙向波和法院来点赞。那这样一个判决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法律该如何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含有宣传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等内容。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将划分为演艺作品、个人动态、商业活动、公告、公益、权威发布等6种类型。针对网站平台首页、首评、热门推荐、热榜搜单等等形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娱乐明星网上信息的呈现。来自新华网的消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昨天发布了第9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包括2名职业主播和艺人吴亦凡、郑爽、张翰哲3名演员在内的88名主播，将在行业内被实行联合抵制和惩戒。这是违法失德艺人首次被纳入了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当中，防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北京一居委会副主任因扫码打门卫被刑拘。来自北京晚报的消息，11月19号凌晨，北京昌平区霍营街道龙锦苑东五区居委会副主任刘某酒后乘坐朋友魏某的车回家进小区时，因扫码问题与社区门卫李某发生肢体冲突，后李某报警。当天下午，霍营街道办事处作出对刘某暂停职务的处理决定。目前，刘某及魏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这构成强奸吗？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可能是犯罪。近日，邯郸市磁县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赵某和王某是夫妻俩，今年4月份妻子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几天之后，丈夫赵某酒后趁机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妻子反抗并且处在生理期，赵某强奸未遂。法官表示，确实从来没有审理过这样的强奸案件，经过审阅了卷宗了解到，二人关系已经处在了婚姻不稳定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已构成强奸罪。妻子表示说，两人的婚姻已经无持续的可能性了，但是有2个未成年子女，希望法庭能够对丈夫从轻处罚。二人经过调解离婚了。 法院认为赵某强奸未遂，依法可减轻处罚，判决赵某犯强奸罪，有期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网红们不要再对偷逃税心存侥幸了。来自近日新京报的报道，据杭州税务部门消息，网络主播雪梨林珊珊因偷逃税款将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分别是计6500多万元以及2700多万元。据了解，税务部门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了蛛丝马迹，两个人的偷逃税的手法也很相似，通过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虚构业务，将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此前，中宣部发布相关通知，要定期开展对艺人、明星、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的税收检查，主播群体及其所属的 MCN 机构需要增强遵纪守法纳税意识，而非沆瀣一气抱着侥幸心理来偷税逃税。来自检察日报的报道，本想做兼职赚点外快，没想到代价巨大，40多名年轻人成为了阶下囚。日前，经上海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2年，其余40名被告分别获刑1年9个月至拘役6个月不等。团伙主犯杨某租赁了办公地点，雇人做全职或兼职业务员，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打电话请人组建所谓的炒股微信群。业务员并不知道微信群会通过无数个上家被一层层的卖出去，并最终成为了诈骗犯罪的养猪场。检方认为杨某等人均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除了对一名不满20岁的嫌疑人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之外，团伙其他成员均被提起了公诉。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有一起案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我们来看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做心肺复苏压断老人12根肋骨遭索赔案件二审判决结果出来了，是维持原判，救助人孙向波不用对被压断肋骨的老太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救人却被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的判决获得了网友们的一片点赞，有网友称法院的判决给了见义勇为的人们放心助人的底气，社会不再冷漠，让善意得到庇护。而孙向波本人则回应说感谢法律对正义的维护。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9月份，辽宁省康平县的张老太到药店去买药，老板孙向波回忆说，老太买了2盒药，并要求量一下血压。给他量完之后呢，自己也吓了一跳，低压是120，高压是200。就在孙向波给老人拿药的时候，老人晕倒了，没有呼吸，颈动脉也不跳了，他赶紧实施心肺复苏。大约过了5分钟，老人苏醒了，孙向波赶紧拨打120，并联系了老太太的儿子。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将人送到医院。经检查，老太太双侧12根肋骨骨折、低血钾症，还有其他一些轻的病症，住院了18天。同年10月，孙向波老板就接到了法院传票，张老太要求他承担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总计是9800元。待伤残等级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支付10万元的赔偿金。老太儿子说了，老太晕倒之前是服用了孙向波给的硝酸甘油。孙向波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乡村医生证和行医执照，他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另外，药店的视频显示呢，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是没有看到老人有吃药的动作。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合议庭最终采取了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沈阳中院向医学专家们也咨询了，结论是没有因果关系。专家认为孙向波有执业的医师证，心肺复苏过程也是符合规定的，不需要承担责任。专家表示， 心肺复苏有几大并发症，其中一项并发症就是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按压深度至少达到5厘米，按压频率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很容易出现肋骨骨折。法院一审判决出来以后，老太一方提出上诉，近日沈阳二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响波表示说，非常感谢法律再次维护了正义，这4年多来案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药店也关了，给他造成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下一步他准备把药店再开起来。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云庭律师事务所的肖义刚律师。你好，肖律师。 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期节目。 嗯，那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了啊，法院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那这起案件呢，法院是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进行判决的，也就是说，因自愿实施心肺复苏的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学理上认为，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是不承担责任的。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3月，这个条款从刚开始，就经历了3次大的修改。最初的版本是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经过3次修改，大会表决稿删除了前几次审议稿中的重大过失字样，仅规定了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那2021年8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27条第3款也同样规定了，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也不承担民事责任。 嗯， 这个医师法的这个规定和民法典第184条的这精神非常一致。 嗯， 都要求紧急救助免责事由，应具备3个要件。 嗯， 即救助情形的紧急性、救助行为的自愿性，以及针对该救助行为对受助人而非其他人造成的一个损害免责。我们认为见义勇为一般都存在一个紧迫性，在紧急关头呢，是不容许当事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的，因此不能苛责见义勇为者承担通常情况下才能达到的这种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呢，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一致认为，自愿实施救助的救助人呢，不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规定了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不承担责任。制定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权规则的目的，其实就是从法律层面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就是要鼓励民众不做看客，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在他人危难时候呢伸出援手，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尽力帮助他人。而且我们看孙向波他本人，他自己有乡村医师证，还有行医执照，是合法规范的一个医务人员。同时出现12根肋骨压断的情况，是必要强度的施救行为造成的，也不是故意和手法不专业，因此他理应该没有责任的。 那这个判决背后的社会意义是怎样的呢？ 这个判决的社会意义，它是具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社会示范意义的。不仅为见义勇为行为证明，而且还引导了和鼓励民众主动参与救人等见义勇为的行为，彰显了公平正义，消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好人呢不再畏手畏脚，敢于出手救人。总而言之，不能让好人蒙冤，更要让好人好报成为常态，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所披露的啊，老人呢是被孙向波救醒了之后送到医院去了。那么看来从结果来看，这个急救还是有效果的。 是的，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孙向波的急救，在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张老太非常危险。也许短短的一两分钟，张老太就会丧失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机会。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哈，它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呢？您分析。 本案呢主要有2个争议焦点。首先是吃药的一个结果和老人心脏骤停的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张老太的儿子表示，张老太在晕倒前呢服用了他给的这个硝 酸 甘 油， 对， 嗯嗯， 极有可能导致心脏骤停。不过药店的监控也显示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没有看到老人的吃药动作。最后据报道，后来法院呢是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最后合议庭采信了这个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 嗯嗯， 不过经医学专家鉴定呢，服用了这个硝酸甘油与心脏骤停没有因果关系。 嗯， 最终法院也认定吃药与心脏骤停并没有关系。 嗯， 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是孙向波施救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的行为是否规范， 嗯， 对造成的后果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孙向波本人呢，他毕业于沈阳医学院，他自己有乡村医师证和行医执照， 嗯， 他自己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 嗯嗯， 另外据公开报道的心肺复苏其中的一项并发症就是多发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呢，按压深度至少要达到5厘米， 嗯， 按压频率呢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很容易出现这个肋骨骨折的现象。法庭呢，应该也是综合医院医学专家的建议， 嗯， 最终认定孙向波所做的心肺复苏符合规范。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嗯，那么像这一类的侵权案件，它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您刚提到了一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核心依据主要就还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我国民法典呢184条，它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 嗯， 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嗯。 其次，孙向波的行为也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制下的侵权责任的规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案啊。 嗯， 孙向波呢，在紧急情形下实施了救助张老太，导致呢张老太的受伤的一个行为。但是呢，这个和一般的侵权还不一样。 嗯， 我们都知道，一般侵权责任呢有4个构成要件，分别为侵权的一个行为，还有侵权人的一个过错、损害的一个事实和因果关系。 嗯， 但是在本案中呢，孙向波他并不存在过错。 嗯。 因为他既没有主观上造成老太受伤的故意， 嗯， 客观上也是本着救人的心态去实施救助行为，所以呢，孙向波不符合一般侵权的一个特征。 嗯嗯，那么如果说啊，这个救人过程当中有重大的过失、特别粗心，甚至是故意造成受益人的这个损害了，那这个承担责任吗？ 是的，民法典第184条，它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所有一切可能的责任啊。在实际应用中还是要根据个案来根据特殊的情况来进行判定。 嗯， 那么第184条这个紧急救助行为的构成要件呢，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是救助人的紧急救助行为是否是自愿的， 嗯，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否是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一个行为， 嗯， 而不是专业救助行为。那第二呢，是救助发生在紧急形势之下呢，即受助人的人身健康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需要获得立即援助。 嗯， 那么第三呢，是受助人所受损害与紧急救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嗯， 如果救助人属于故意伤害受助人， 嗯， 那却拿见义勇为来作为幌子呢， 嗯嗯， 那么这个应该是按照故意伤害来认定。 嗯， 啊，如果是达到这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呢，就按照刑法的这个范围来处理了。 嗯嗯，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刑法的构成要件，那我们就按照民事的一个范畴，人身损害的一个赔偿来进行诉请。 嗯，那平日里我们公民遇到了一些有患病的人呢，需要紧急救助，但是自己又缺乏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救护知识，又想伸出援助之手，那应该怎么样尽到合理的义务呢？ 嗯，大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嗯，救助他人的行为呢，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嗯， 市民在采取救助措施呢，应尽可能啊尽到合理的一个注意义务。 嗯， 用符合咱们日常生活常识的方法去进行施救。 嗯， 虽然咱们民法典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乐于助人、善人善举、行为受法律保护的一个信号。 嗯， 但见义勇为者在实行紧急救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嗯， 不仅要勇为，更要智慧。 嗯， 我们所说的这个智慧就是 智慧的智 、 嗯， 对对对。那么一方面呢，见义勇为是一定要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嗯， 要讲究方式方法，在发现危险呢，要综合考虑自身的一个救助能力。 嗯， 不提倡 不顾个人安危或舍己来作为一个勇为的前提，在保护好自身的同时，还尽量减少给受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伤害。 嗯， 那么从客观上不仅无法救助他人，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嗯， 那如果自身不具备救助专业常识，可以打120急救电话为他人求救，也是尽到了咱们自己的义务。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啊，见义勇为的时候啊，建议尽可能保存好证据。 嗯， 如对现场进行一个拍摄录像呀，留下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啊，这样一旦发生误会或者纠纷，可以很好，也是较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来还原事情的经过，消除误会。 那么，如何来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一个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啊。 无因管理， 对， 没有原因的因是吧？ 是，就是没有原因，就 无因管理。 对对对，体现了更高程度的道德觉悟啊。 嗯。 如果因救助人的行为导致受助人利益损害，一般将救助人责任限制在故意啊或者重大过失之上，这样有助于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有利于激发咱们一般这个社会成员中人性中的一个善。 嗯，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孙向波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假如说这种情况发生了，经过救治，老太太还是不幸身亡了，那这时候孙向波他有担责任吗？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施救人的施救行为和损害后果的这个 因果 关系。对对对，但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如果不是出于施救人的故意，而且也不是，也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好心施救不担责的案件。老李、老王和老张到老赵家打麻将，晚上准备散场的时候，老李就突然的倒地，满头大汗，脸色发青。主人老赵就赶紧把他扶上沙发，让他平躺，并叫了救护车。但老李最终因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随后，家属们就起诉了老赵，认为他的救助方式不当，请求赔偿。那法院认为老赵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施救方法，不能因为没有达到医护人员的专业救治水平而认定老赵的施救方法不对，那么判决驳回了老李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肖律师，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判决和刚才之前那个案子也挺相似啊，就是 民法典的规定。 对，除了民法典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165条一个规定。 嗯， 就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嗯， 但是呢，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嗯， 但是在本案中，老赵在老李这个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呢，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也进行了紧急救助。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其实是符合正常的一个施救方法，对其行为是予以肯定的啊。 刚刚你也提示了，在这个如果老百姓路遇一些或者是偶遇一些需要救助的事情时候，你可能没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如果像这个案件当事人一样，把他放平，然后打电话去急救，是吧？那么就已经尽到了你的义务了。 是的。我们就是认为要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自身的一个，还有当时现场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综合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处理的一个习惯，我们都认为是合适的。 对，另外留一些证据，拍个视频等等都可以。 都可以的。 是 的。 好，谢谢肖律师的点评和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云庭律师事务所的肖义刚律师。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